星期日在首都马德里游行，他们高叫口号抗议人手短缺，又批评马德里自治区政府削减公共医疗体系开支。当局说有三万人参与示威，发起示威的工会说马德里的人均收入最高，但是人均基本医疗支出就是西班牙所有地区之中最少，又批评当局的政策偏向私营医疗机构。工会说在马德里每两欧元的医疗支出就有一欧元用于私营医疗。自治区政府主席亚尤索就批评左翼政党为了在五月地区选举之中获取政治利益而发起游行。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1, 日元 128.1, 瑞士法郎 0.927, 加元 1.34,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223, 欧元对美元 1.083,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5,847 点，跌27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7.07美元，卖出1917.28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天气寒冷，大部分地区气温降到11度或者以下，较昨日低8至10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持续寒冷，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和干燥，而家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 6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唐美道对出，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窝打老道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唐美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啦。咁而唐美道来回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嘅部分行车线咧都需要封闭。咁而家唐美道来回方向，近住亚皆老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元朗嘅朗天路啦，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裕豪山庄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对出。咁提一提你啦，筲箕湾嘅新城街由于有紧急维修，介乎南安街至到筲箕湾道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咁另外筲箕湾道去柴湾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嘅。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流程连根水晚提提你， 刘伟恒最近是不是忙于大扫除呢？ 是啊是啊， 那就要提提你，琴高琴低靠腰力，小心不要整亲啊。 哇，真是多谢你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祝大家新年快乐。 华文作品辽阔深远，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通通都是文学。文学其实是一种可以改变人心的力量。大家好，我是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访问杰出华文作者，见证文学穿越古今的力量。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1月16日，高铁香港段恢复服务，政府只会商讨增加车票数目和复运长途班次。 郑雁雄新春致辞，对香港由治及兴提三点看法。 新增6261宗确诊，多66名患者死亡。 乌克兰多处遭空袭，第列伯罗住宅大厦被击中，增至30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啊，1月16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寻日高铁香港段咧就系正式复运翻啦，系疫情停运咗喺疫情期间停运咗差唔多成三年嘅。港铁就话复运嘅首日啦，第一日嚟讲咧就大致畅顺，会同政府同埋内地相关嘅部门联系啦，商讨车票嘅数量同埋班次，希望可以逐步有序通关嘅。运输及物流局亦都话会视乎西九龙站嘅营运情况啦，决定长途班次嗰个嘅复运时间表，亦都话咧系会同内地啦以及系票务公司接触啦，探讨咧增加广州班次嘅可能性。头先提到啦，港铁都话第一日就畅顺啦，另外佢都提到留意到一啲嘅零星嘅内地旅客咧，因为核酸检测报告咧出现问题，所以被安排咧系要搭翻高铁咧系翻去内地嘅咁。你自己嘅观察到嘅情况系点咧？1872311会唔会呢段时间喺寻日啊，已经开始咗系搭高铁，或者呢几日咧都有系买高铁飞嗰个情况，自己见到买高铁飞嘅亲身经验又系点样咧？1872311，1872311，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议员杨永杰嘅，早晨。 我问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杨永杰，你系咪都有喺寻日第一日复运翻就已经搭高铁咧？去边度嘅咧？ 我寻日咧就系搭第一班车就去广州东嘅，咁啊，琴日整体咧。自己感覺咧運作咧就非常之暢順啦，個通關各方面嘅檢測核酸啊都係非常之暢順嘅。但係有啲位置咧都要借盡呢個機會咧都提提聽眾。咁第一個咧就大家一定要記低自己買飛嘅座位號碼同埋卡數，因為咧而家用無紙嗰個入即係唔使車票入閘啦，即係用八達通即係用個回鄉證就可以入到閘噶啦。咁你一入閘咧，其實你係唔知道自己坐邊個位嘅。平時咧，自己可能有張飛上到車，可以對邊一卡邊個座位可以揾，但係而家係冇嘅。但你買飛嘅時候就會顯示。所以各位聽眾，如果你真係要搭高鐵嘅話，一定要記低呢啲重要嘅信息。如果唔係咧，你去到咧，你真係想揾自己坐邊個位咧，就想。要麻煩啲，一定要問翻職員先知啦。咁第二樣係過關嘅時候啦，啲身份證啊、回鄉證啊，個正面反面咧，擺落個機度咧，都要留意。如果唔係咧，都係入唔到閘嘅。 即係尋日你觀察到係咪喺電子飛？因為而家就係高鐵喺香港上車啦，都已經係要用呢個嘅電子飛嘅啦嘛。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冇飛嘅，直情係用個回鄉證嚟做啦咁。係咪都見到出咗一啲問題？好似頭先你所講，根本有啲客係唔知道自己坐邊嘅，要揾職員幫手。係咪你自己觀察到一啲咁嘅問題咧？ 係啊，冇錯冇錯，因為大家都未習慣，因為呢個咧係我哋香港第一次咧就係用八達通用回鄉證咧就去入閘嘅，咁啊內地試咗好耐啦。咁過去我哋係有張飛噶嘛，飛上面有自己邊個卡、邊個座位，咁而家係乜都冇。 OK， 咁但係你買飛嘅時候就會顯示嘅，咁你一定要抄低呢一個。如果唔係咧，就你真係要揾個座位啊，都上到去就比較彷徨少少咯。 佢哋上個車先揾唔到啊？定係頭先都話可能要揾啲職員去幫手噶嘛？咁係喺個站入面咧，定係喺個車廂上面都有一啲職員係幫一啲唔知坐邊度嘅客嘅咧？ 你上到去咧，如果你唔知咧，其實佢可以幫你查得到嘅，但係要啲時間咯。但係本身上 搭高鐵咧嘅時間都非常之緊張嘅。 嗯， 佢係二十分鐘之前咧先俾你上高鐵。 嗯， 咁即係換言之，你揾嘅時間咧就即係比較緊張啲咯。 嗯，尋日有冇話即係喺呢個上嘅時候用電子飛嘅情況啦？頭先你提到一啲問題，可能揾座位啊等等啦。翻嚟嗰陣咧，用回鄉證係咪都可以係成功係出入閘，唔需要即係有冇見到其他問題咧？又 昨日翻嚟嘅時候咧，都係相對暢順嘅，都係用翻回鄉證，因為本身我自己係預約咗回程，所以咧就用回鄉證翻嚟就得噶啦。咁如果你話唔係預約回程嘅，咁啊要即時買嘅，咁就要留意啦。咁就可以去翻即係如果係廣州東嘅話咧，咁就去翻四樓嗰度嘅購票大廳嗰度咧就要即時買。咁佢有啲機係專門為我哋搭西九嘅鐵路咧係專用嘅 counter 嘅，你去翻相應 counter 買就得噶啦。 嗯 ，OK， 来往即系关口啦，都要有一啲条件嘅，包括就系48小时内嘅核酸检测阴性嘅证明，同埋要出示譬如内地电子健康申报二维码啦。有冇喺呢啲过程之中见到有啲咩问题啊？或者有啲乘客系未必成功系出示到啊？又系咪关口嘅职员系都有全部系查晒呢两样嘢嘅咧？ 全部都有查嘅，都几认真。我翻嚟嘅时候咧，就喺內地嘅關口嗰邊咧，佢哋逐個逐個 check， 逐個逐個放行，咁都查得比較仔細嘅。所以咧，就大家真係要做好嗰個核酸嘅檢測啦。咁上次我喺珠海嘅經驗就係、大家如果要做核酸檢測，就先查閲咗嗰個醫院到底有冇得做，即係打電話去問清楚，然後再去。如果唔係咧，你就一定會撲空，同埋留意嗰個做核酸嘅開放時間。如果唔係咧，都有機會你會再要去多次咯。 有冇话其实上到个车厢嗰度咧，你见到嗰、那个载客情况系点？因为咧呢段时间都话啲飞系满咗嘅，有啲就咁有冇见到上到车嘅时候，其实系咪话真系啲位系咁满嘅咧？又 嗱，如果从香港出发去广州东嘅时候咧，班列车系未坐满嘅，但系咧沿途站咧都有啲乘客会上到嚟。咁基本上咧，以我观察咧，去到广州东咧都坐到七八成满噶啦。咁只不過香港出發嘅時候咧，就相對就未滿到。我估係有部分就預留咗俾內地嘅乘客上車啦。 喺、香港上，你大概見到佔個車廂坐咗幾多度啊？大概嗰個入座率， 估都係兩成到啦。都唔係坐得好多嘅啫，都幾疏落嘅。 應唔應該？因為我聽你咁講，即係香港撥俾香港上車嘅位就未必好多，因為有啲留咗俾中途站。其實係咪應該都要？即等翻雲啲咧，或者嗰個比例嚟講，喺香港上車嗰啲位都可以撥翻多啲咧。你自己嘅睇法點樣呢個？ 其實我自己認為就要增加嘅，即係你見到第一二日買飛嘅情況非常之踴躍啦。而局長都承認，即係其實高鐵購票嘅人數係非常之多嘅。咁我都欣喜，琴日都公布喺年27到過年嘅時間咧，增加每一日5000個名額。咁其實為咗復常咧，我覺得咧高鐵咧，佢個運載力咧係非常之大嘅，其實可以增加到10000每日或者20000嘅運載量咧，咁其實係對於我哋正常嘅復運咧，或者香港經濟嘅復常咧係有幫助，因為高鐵係接駁到全國嘅高鐵嘅網絡，係比搭飛機都仲要方便。咁呢個咧就會增加到我哋兩地嘅交往咯。 但系睇咪都可能有一啲其他嘅原因或者限制，而未必能够即时加到去20000，或者同内地嘅班次或者要分啲位俾佢哋有冇关系咧？呢啲啊？ 我觉得呢个关系就唔太大嘅，因为本身就喺高铁开通初期啦，咁过去我哋都系占嘅名额比较多嘅，咁有剩咧先俾中途客去上嘅啫，所以我觉得就话一开始。而家都係5000咁加上去咧，我覺得係初期係我自己覺得係可以理解嘅。但係我覺得過完年之後咧，或者過年之前咧，其實將個名額增加到20000或者更多咧，我覺得呢個係理想咯，同埋亦唔會阻礙佢哋嘅運作咯。 講到班次嚟講咧，暫時高鐵復運翻咧，就係初期新增咧6对來往香港至到廣州東嘅列車。先講廣州東，因為都係一個熱門嘅站啦。你覺得呢一個嘅數目嘅班次又夠唔夠？另外有人士都關注到就係成個車程嘅，就話如果去到即係 廣州嗰方面咧，廣州東嗰度咧，可能都要一個鐘四十分鐘，因為中間仲有啲中途站嘅咁。成個車程你自己覺得係咪又點睇呢個時間上面嚟講？ 我對於去廣州東咧個車程一個鐘頭四十分鐘咧，我覺得係絕對可以接受嘅。如果你平時自己搭車或者你去到深圳再搭和諧號咧，其實嘅時間係慳咗好多嘅。 嗯， 因為你就算你喺深圳搭和諧號上去咧，都要一個鐘頭，大概十五分鐘左右。 嗯， 咁你仲未計香港去到深圳嗰段嘅時間啦、過關啦，其實慳咗好多時間。自己搭車，就算揸車上去都要差唔多接近兩個半鐘。 嗯， 所以高鐵咧係俾我哋慳咗時間。嗯，但係如果你話去廣州南，廣州南咧，就佢本身就係番禺區，兩月番禺區係同廣州市區咧有差唔多一個鐘嘅車程嘅距離嘅，所以覺得去廣州東，廣州東就係正正就係天河市區嚟嘅，咁係非常之方便，一落車就去到廣州嘅市區啦。咁我覺得呢個係絕對同意，但係個班次上面咧，其實我哋期望係增加啦，因為始終兩地人流特別大灣區嘅融合咧。你純粹得呢幾班車，其實我覺得唔足夠，應該要增加班次，先可以增加兩地人兩地嘅交流啦，人員嘅來往啦，甚至恢復翻去到唔同嘅長途班次，去到唔同嘅國家即係唔同嘅地區省市嘅班次啦，即係嗰個咁先係可以即係令到我哋嘅進一步復常，同埋對於全國家嘅一個對接嘅融合。咁當然，就算而家去到廣州東。雖然都可以接駁全國嘅網絡，但係始終有少少唔方便啦，因為你又要出閘，又要再去買飛，各方面嘅工作咧就有啲唔係咁方便啦。 嗯，翻嚟嗰程咧，翻嚟嗰程你整體嚟講都係所有嘢都係暢順嘅嘛，有冇睇到有唔同嘅情況咧？ 翻嚟嗰程我自己覺得都一切都係相對係暢順嘅，咁、 okay. 同去程咧就分別唔太大啦。 嗯， 只不過去程嘅時候咧就過關嘅時候相對暢順啲。回程嘅時候咧，就喺內地關口嗰邊咧，就排隊 check 嗰個核酸咧，就有啲濃啦。 OK， 好啊，唔該曬楊永傑，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楊永傑係立法會議員啦，咁尋日都話搭咗高鐵啦，去到廣州嗰邊噶啦。咁佢都觀察到個情況啊，你自己嘅觀察係點咧？會唔會你自己都有搭到高鐵咧？1872311、1872311買飛嘅情況、班次等等嘅情況都歡迎大家打嚟噶，1872311。咁啊，頭先都講到啦，運輸及物流局都話會視乎西九龍站嘅營運情況啦，去決定長途站會幾時會復運翻嗰個嘅時間表啦。咁另外都話探討增加廣州班次嗰個嘅可能性嘅咁。另外，想跟大家讲下，就是政府早前都公布啊，年廿七去到年三十期间嘅通关配额咧，喺三个指定嘅陆路口岸咧，每日单向嘅总人数咧系增加嘅，喺呢几日会增加15000个，总数由50000个提升到去65000个啦。即系话，其中嘅深圳湾口岸加5000去到15000个，落马洲支线嚟讲咧就系加10000去到45000个，敏感度口岸咧就系不变嘅咁。嗱，呢个情况啊，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去倾下一啲而家即系通关。方面在陆路口岸一些配额的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电话旁边有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黎珊，早晨。 早晨， 施黎珊，怎么看新年前那几天又加了一些配额，刚才提到说即每日来讲单向6.5万人的、那个、配额够不够呢、你觉得有 好难讲，应该就都会有用的。咁、不过有一啲家庭嗱，佢呢啲就帮一啲啱啱啲小朋友放学，即系放假嗰啲咯。因为小朋友有啲系20号先放假嘅，系啦。咁但系亦都有啲居民咧，佢可能去到年初一先有放假嘅。咁、所以就我就觉得可能系年廿几至到即系新年期间嗰段时间，增加啲名额，令到啲居民。方便即係隨時可以翻去就會更加好咯。 即係你意思唔係淨係新年前、新年期間都應該繼續加一啲額上。 係啦，係啦， 但係而家 當然好多居民都係希望快啲全面即係所有嘅關口啊，同埋啲名額，同埋啲核酸嗰啲限制啊，或者各樣嘢都可以即係放寬。亦都有啲講話羅湖嗰個關只可以開就好多，因為其實佢哋有啲跨境嗰啲，佢哋話羅湖會近啲嘅。咁尤其是日日翻工翻学嗰啲，咁佢话如果罗湖唔开咧，佢哋好难翻学啲。 嗯， 跨跨境嗰、那個即係尤其是學童方面，我轉頭講啦。頭先你話數字係咪六萬五係咪夠咧，都好難講嘅。但我就想知道，因為佢喺分配呢一啲增加嘅名額嗰度咧，都有啲唔同嘅。譬如落馬洲支線就係加一萬個，深圳灣口岸就加五千個，敏感度就冇加嘅。你自己睇係咪好幾呢幾個關口嚟講，可能真係喺落馬洲嗰度加多啲，係應該合理啲嘅咧，或者敏感度唔加又係咪真係因為少人用啲咧？你自己點睇呢個加法咧？ 我谂政府如果因应嗰、那个各个关口嘅运用要去加系 OK 嘅，系啊系啊。咁、啊、当然如果佢唔系咁样，不过当然佢行政方面啦。如果对居民嚟讲就系佢，即系佢边个关口近嘅就去边个关口好啲嘅。因为有阵时佢可能唔近个关口，但系因为冇门牙，佢就冇办法要去嗰个咯。系啦、 啊。你頭先都提到一啲嘅跨境嘅學童，因為預即係新年之後咧，佢哋就全面復翻課啦，咁都會有跨境學童嘅翻翻嚟香港噶啦，可能會以你所知，而家佢哋通關可能面對啲咩問題？頭先提到少少嘅，譬如核酸檢測嗰啲係嘛？仲有啲咩問題佢哋係有啲關注 咧？關口就有啲係路會近啲嘅，咁佢話如果第二個關口咧，佢可能再多一倍時間嘅。 第二個關口即係講緊深圳灣口岸，可能係係嘛？ 嚇係啦係啦，咁、另一個就核酸即係嗰個啦，即係有陣時可能補貼啊，同埋個錢嘅問題啦。咁即係因為佢，比如如果係香港嗰啲都係用快測，咁佢哋可唔可以用快測咧？咁呢啲都係佢哋即係希望可以即係做噶咯。 但係暫時羅湖嗰個都應該又要裝修啊，冇咁快可以用得翻喎個關口。 係咯，咁都幾大件事。因為翻工翻學嗰啲日日都要過噶嘛。咁有啲家庭话佢咁样佢做唔到啊！佢话个细路平时跨境都已经好长时间，咁依家要再加多啲时间咧，就真系减啲。 咁点算咧？如果系咁，即系唯有都系去深圳湾咧，定系根本系唔翻嚟香港住？ 有啲佢真系直头嚟咗香港住嘅。咁有啲咧就佢即系谂紧系咪可以同学校倾，系可唔可以继续上网课？系啦。 OK， 咁另外頭先你話即係呢個核酸陰性嗰度，咁之前其實政府都話要求跨境學童咧每日接受核酸嗰個檢測係唔理想嘅，咁但係都未有進一步消息啦。你自己就希望即係最好就快測啦。但如果真係要自費又要做核酸嘅話，對於佢哋嘅影響有幾大咧？ 我所知好似跨境佢哋係依家變咗係一個星期一次嘅。 我傾咗噶啦，已經你了解 到。好似係啦，好似唔係日日嘅。咁但係對於啲家庭嚟講，佢哋覺得都係負擔嚟嘅，因為有啲真係好窮嗰啲咧，就算一個星期一兩百，對佢嚟講都係錢嚟噶嘛。係啦，咁所以就睇下可唔可以轉做快測啊，同埋遲啲如果學校都唔做嘅時候，佢哋係咪都可以放寬咯 ？OK， 另外我想問就係預約嗰、那個過境名額嗰度咧，有冇了解到有啲市民都未必適用啊？因為可能要用到網上預約。 就會㗎，會㗎，我哋都好多日日都好多市民嚟揾我哋幫佢上網啊，要。所以我所知就好似民政處都有開放咗嘅，咁所以可能又要政府啊各個部門啊都一起去幫手咯。 即係如果有其他部門嘅人手協助，都覺得可以足夠嘅。係 啊，係啊，係、啊。 OK， 好啊，唔該曬，施麗珊，先同你傾到呢度。施麗珊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啦。咁講到就係喺新年期間，其實一啲通關嘅名額咧都有增加到嘅，增加咗15,000個去到65,000個，其中最多嚟講就係落馬洲支線啦，加10,000個啦，去到45,000個啦。你自己點睇呢啲陸路嘅名額嘅喺新年前啊有啲嘅變動咧？18723D 定係好似阿施麗珊咁講啦？其實新年期間都有需要係增加呢啲名額咧，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D。頭先提到除咗落馬洲支線之外咧，仲有就係深圳灣口岸都加咗5,000個嘅，去到15,000個嘅每日嘅單向嗰個嘅人數嘅名額嘅。又想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對於佢哋嘅影響啊！電話旁邊有非專利巴士聯會主席永東直巴副總經理蔡順基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蔡順基，剛才提到一些通關名額在新年之前有一些變動的，你們是不是都有關注，還有這個變動都可能影響到你們直通巴那裡？ 是啊，沒錯、上個星期六呢就司長就公布了、接下來18號開始呢就深圳灣口岸會加多5000名的配額啦、總數變了15,000。咁但我哋業界都係覺得咧，如果加5000相對喺農曆年嚟講咧，係相對係不足嘅。咁其實我哋心目中應該係大概去到20,000左右啦，咁先至可以滿足到深圳灣嗰個需求或者旅客嗰個需求咯。 其實而家你哋個情況係點樣嘅？喺而家個配額之下，你哋嘅班次係點樣啦？嗰、那個嘅入座率係點樣啦？會係點樣嘅？ 係嗱，其實咁樣嘅，本身就 八號開始正式就係、是、深圳灣嗰度開始有一萬個配額啦。咁、其實過去一個星期嚟講咧，其實相對真係嘅過關人數咧係相對比較冷清啲嘅。咁大家響從入境處嗰個數字都會睇到嘅，應該係。咁、就因為本身而家都仲係有需要用緊個 PCR 啦，同埋攞配額呢、這個模式啦。咁其實進出境嘅旅客嚟講咧，其實真係佢哋有必要佢哋先至會係做一個進出境嘅啫，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可能好多人咧都等翻咧過年嚇，即係農曆年呢段時間咧，啊先至會再係會翻內地啊咁樣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就係，如果響農曆年嘅高峰時間裡面當中咧，只加五千嘅話咧，其實係不足嘅。咁再加上本身深圳灣口岸佢係比較特殊少少，就係、是、基本上大部分都係以直通巴士為主流嘅交通工具啦，係咪？咁、而我哋直通巴士咧，其實我哋嗰、那個性質咧就唔係單單淨係去到深圳以內嘅，係啦。咁我哋係可以去到大灣區唔同嘅城鎮啊或者城市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呢個需求係有一定嘅需要咯。咁正正大家都知道咧，本身福田口岸雖然話今次係加多咗一萬，佢係去到四萬二，但係實際深福田口岸佢面對緊基本上嗰個前往嘅旅客咧，都係以深圳為主嘅。 明白， 因為佢口岸周邊嘅配套。 明白。阿蔡順基，因為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繼續傾啊嘛。 哦，好啊， 好，轉頭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外长秦刚在埃及开罗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举行会谈。秦刚说，上个月首届中亚峰会成功举办，取得峰石成果，中方愿意同亚方一道落实好峰会的成果，加快推进八大共同行动，更好造福中亚双方人民。双方要加强中亚合作论坛机制的建设，助力合作提质升级。秦刚又说，中方赞赏亚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同样坚定支持阿拉伯国家团结协作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盖特就说，亚盟赞赏中方有力高效将峰会共识付诸行动，愿意加强沟通对接，逐一落实八大共同行动，并且期待进一步深化亚中国领域合作，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展。英国警方说，就上个月29号在伦敦希斯路机场一个包裹检出放射物质的案件，拉了一个男子。英国警方反恐指挥部门负责人说，根据反恐法，在英格兰西北部的柴郡拉了一个60几岁的男子，他已经获准保释到4月。警方说，在机场包裹发现非常少量的铀元素，虽然事件令人担忧，但是都表明当局在检测这一类物质而采取的程序和检查是有效，目前案件仍然在调查中。英国小报《太阳报》最先报道事件，说包裹来自巴基斯坦，并且经来自亚曼的飞机运抵英国。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的特别军事行动正是显示出积极趋势，一切都是按住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计划发展。普京在接受当地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又说，希望俄军在攻下乌克兰东部矿业城镇索列达尔之后能够取得更多的成果。他又将俄乌战事形容为与傲慢自大的西方对决生死存亡之战，说俄罗斯将会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保护自己和国民免受侵害。另外，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形势稳定，而且不单止比对手，甚至比俄方的预测要好很多。他说，其中失业率处于历史最低的水平，通胀低过预期，并且呈现下降趋势。 尼泊尔内陆客机在机场附近坠毁事故，传媒引述当地航空部门的官员说，遇难人数增至最少68人，是当地近30年来最严重的空难。军方说搜救工作仍然在进行，又说飞机坠入峡谷，运走死者遗体有困难。当地航空部门表示，出事的是尼泊尔雪人航空的双引擎客机，当地星期日上午载住包括三个婴儿和三个小朋友在内的68个乘客和4个机组人员，原定在首都加德满都飞去博克拉市，在飞到博克拉机场附近的时候坠毁，当时天气晴朗。航班追踪网站说，飞机机龄15年，配备的旧转发器数据并不可靠。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1， 日元 128.04， 瑞士法郎 0.926，加元 1.339， 人民币 6.71， 英镑对美元 1.224， 欧元对美元 1.08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5,895 点，跌了2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18.8 美元，卖出 1,918.95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持续寒冷，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6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北拱街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启德隧道嘅出口噶，就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北拱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启德隧道出口。咁另外，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咁而家咧只系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咁但系后少少啦，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对出。咁由于呢一个交通意外影响，塘尾道来回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噶，咁就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咁而家排到去愉翠苑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蝴蝶谷道至到明爱医院一段咧就行车缓慢，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喺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啦，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对出。元朗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咁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排到去科学园对出。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银线湾广场对出。另外喺港岛区下角道东行去返湾仔方向， 近住中环军营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江乐道中近住怡和大厦对出。咁再睇提大家啦，筲箕湾嘅新城街由于有紧急维修，介乎南安街至到筲箕湾道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咁另外，筲箕湾道去柴湾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八三零，心居。 海清、童瑶、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导演邱华涛一直尝试构建在城市题材面有关治愈的表达，令到作品在精神维度方面的探讨更加深入。直至遇上心居，终于成功实现了另一种解读都市生活的方式。 国剧八三零，心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你知唔知边度啲盒急救啊？ 不如你学咗点样用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先啦。 系咪见到有人突然晕低就可以用噶啦？ 系啊，仲有晒指示俾你跟噶。 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消防署联合制作嘅 AED 知多啲，就知道更多关于 AED 嘅资讯。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 节目《非常人物生活杂志》万千宠爱时段都会听到噶。 2023年1月16日，高铁香港段恢复服务，政府只会商讨增加车票数目和复运长途班次。 郑雁雄新春致辞，对香港由治及兴提三点看法。 新增6261宗确诊，多66名患者死亡。 乌克兰多处遭空袭，第列伯罗住宅大厦被击中，增至30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四十分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也都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1，有关于高铁呢昨日就开始复运啦。会不会这段时间你都想是在即是接下来是回上去内地的呢？又是不是可以买到你们心仪的日子时段的高铁飞呢？有没有遇到不同的情况呢？18723111,18723111，除了话经高铁之外呢，去回内地呢都可以譬如要预约配额啦，是一些指定的陆路口岸呢都可以回上去的。其中刚才都提到了，就是政府宣布呢，就是在年27至到年30，即是18号至到21号呢4日呢，在指定的陆路口岸的预约通关名额呢都会加多一点，其中深圳湾就加5000个，落马洲支线福田口岸就加10000个，敏感度口岸呢就是没有变的，即是说每日单向总人数上限呢就是由50000增加到去65000。那另外港珠澳大桥的珠海口岸私家车和跨境出租车的司机和乘客的上限就会由1000人增加到去2000人。这些配额的数量讲的是新年前有一些的增加，又怎么看呢？18723111，继续跟蔡顺基谈。蔡顺基就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永东直巴副总经理。早晨。 早晨，你好。 刚才呢就讲到除了深圳湾加5000之外，落马洲支线那里就加得多一点的，那你就讲这一点，继续讲下去。等等， 是，因为其实咁样嘅，本身就福田口岸咧，即系落马洲支线嗰边咧，其实佢个口岸入到内地嘅口岸个设施里面当中咧，基本上都系以响翻区内深圳区内嗰个交通配套为主嘅。咁以往大家都知道啦，如果真系经罗湖口岸啊翻内地嘅话，可能有呢个叫做火车啦，或者有啲好多唔同嘅长途车啦，可以喺嗰度转乘咁样噶嘛，系咪？咁其实福田口岸就某程度就系做唔到以前罗湖口岸嗰个功能嘅。咁但系双双对比嘅话咧，其实深圳湾口岸咧，我哋浙东巴士咧就可以做到呢样嘢啦。因为其实我哋嘅车辆咧系可以去到唔同嘅城市咧，大湾区嘅，譬如广州啊、佛山番禺啊、南潘顺啊等等嘅地方都可以去得到嘅。咁所以农历年过年嘅话，當然就唔會一定就係翻深圳過年噶嘛，係咪？ 咁可能好多旅客都係要去翻一啲廣東省唔同嘅城市去做過年咁樣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就係、如果喺深圳灣喺嚟緊呢四天裏面當中咧，係加得五千嘅話咧，其實就可能個需求係未必達到，即係未必夠個需求咯。 即係你預計可能都係會搶曬啲配額，或者都未必係滿足到你哋可能開咗啲長途班次嘅需要，係咪咁？ 是啊，因为本身你大家睇到呢，其实响一开始即係话1月8号大家知道可以入境嘅时候呢，已经开始新春嗰几日已经就好快就已经係爆满㗎啦，差唔多係有好多都去到九成几咁样。包括好似我哋琴日因为其实就係礼拜六先至公布加五千啦，係咪？咁其實琴日嘅話，我哋有啲行家啦，或者我自己公司嘅門市咧，其實琴日都好擠擁嘅，都好多旅客啊嚟去買飛啊，咁樣訂票啊等等嘅情況出現咯。 我想知而家你哋諗住，譬如呢幾日啦，新年前呢幾日加咗配額啦，會係多幾多班次？原本係每日幾多班，又之後去到幾多班？同埋你亦都話加啲長途嘅站點嘅，係通常會係去邊度咧？而家預咗會係。 其实咁样嘅，基本上咧，我哋每天前往内地嘅班次咧，以我公司为例啦，就大概系50个班次吓、就进入大陆嘅。咁就响今日开始咧，咁我哋会加设一啲路线咧，就前往去到边度咧，就去埋广州啊、番禺、顺德啊、南海、中山咁等等嘅地方啦，吓、甚至有啲侨乡线就系、肇庆啊、清远啊、台山等等嘅地方嘅。咁正如头先所讲，就因为本身旅客系。翻內地過年嘅話咧，其實佢哋目的地應該唔單係淨係深圳咯。咁所以我哋覺得個需求方面咧係會有一定嘅需要嘅。 OK， 咁、正正琴日望到個數字方面咧，都係其實係幾理想啦，或者可能有機會都會好快就會爆咁嘅情況出現啲。 但我想知頭先你話之前嚟講就每日50个班次啦，頭先你係到話去到一啲長途啲嘅點係額外加嘅班次，定係都係喺五十個班次入邊分出嚟嘅咧？ 再喺我50个班次里面分出嚟嘅，因为本身就话睇翻过去一个星期啦、其实真系前往深圳嘅选用直通巴士嘅旅客咧，其实就真系唔系太多嘅，系啦，咁好 几多到啊？每班车嚟讲坐到几多嘅？会系 拉运嚟讲咧，大概初期第一日嘅话就好啲嘅，有3-4成，咁但系打落去之后咧，都系大概20%左右嘅啫，实际嗰个情况唔系咁理想嘅，讲真系啦。咁所以我哋都期望緊，就話響嚟緊農曆年嘅話，去翻比較深入啲廣東省裏面嘅城市嘅話咧，其實用直通巴士嗰個可能性就會高好多啦。 你自己如果高鐵開翻，會唔會有機會同你哋長途啲嘅直通巴士嘅班次又會有一啲競爭咧？ 當然啦，咁大家嘅信息都係會入到去更加深入啲嘅城市啦，係咪？咁大家見到個其實高鐵響啱啱上個星期開通嘅時候，出現咗啲混亂嘅情況啦，係咪？甚至乎再加咗啲班次之後咧，都好快已經係有旅客要買飛，甚至乎有啲都係已經滿咗啦咁樣。咁我哋覺得唔單係競爭，但係就大家都睇到個剛性嘅需求咯，應該係。咁所以就其實政府應該要留意一下呢樣嘢，就話唔係單單淨係加咗落去福田口岸就等同，我有咗名額啦咁樣。咁你仲要考慮一下，究竟嗰啲旅客佢其實佢個目的地喺邊度噶嘛咁樣。 但再加名額落去，你哋業界嚟講又係咪可以承受到或提供到咁多嘅即係一啲巴士嘅班次咧？又 其實絕對可以嘅，因為其實就算依家講緊15000好20000好啦。咁響其實1月8號開始，我哋個行業裡面當中喺深圳灣投入嘅車輛個資源方面咧，係足足係可以應付到20000人次嘅需求咯。 但再加呢個之後，可能有第二階段再加嘅時候，你哋其實20000個呢個配額係咪去到盡嘅？定係你哋可以有冇話能力上去到幾多嘅咧？應付幾多客咧？ 咁樣嘅。應該咁樣睇咧，咁其實喺初通關嘅初期，我哋嘅運力都已經去到大概有10%+左右嘅啦。咁10%嘅數字係等於咩咧？咁樣，咁其實就等同咗大概有200+車左右咧，就已經係可以投入咗去運作嘅。咁好簡單條數學題嘅啫嚇，咁你咪乘翻嗰每架車可以坐幾多日，乘翻個班次，你就知道佢可以單向性消化到幾多人流咯，係咪 ？OK 嚇，好。 唔该晒蔡顺基，同你倾到呢度。蔡顺基咧就系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永东直巴副总经理，讲到一啲直通巴士啊，喺政府宣布话加咗喺新年前加一啲名额嘅时候，佢哋一啲嘅唔同嘅安排啦，包括有啲多咗一啲长途点嘅巴士会去到嘅地方吓。嗱，特首李家超咧就喺社交平台度都提到话，增加预约名额系回应两地对于春节之前经相关口岸往来嘅殷切需求啦，已经指示团队咧喺各口岸咧部署足够嘅充足嘅人手嘅咁。另外都可能都有一個大家都關注，就係開翻呢一個嘅高鐵嘅服務啦。另外其實同內地咧免檢疫通關咧，經過一啲陸路口岸啊、水路口岸等等咧，都已經係成個星期噶啦。咁對於一啲過往係內地旅客比較中意去香港嘅一啲區嚟講，會唔會都大旺到佢哋一啲零售嘅生意咧？咁有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佢觀察到嘅情況嚇。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先讲寻日高铁复运啦。零售业界嚟讲，有冇啲乜嘢嘅准备？系预计可能会多咗客啊？生意方面又观察到系点咧？ 市面啲行业嘅朋友都好振奋嘅。咁高铁过去带俾我哋香港个旅客话，其实都多嘅。咁如果喺旺嘅时间嘅话咧，咁一日可以来回有差唔多成咁，同埋嗰啲嘅朋友都係一啲比較消費能力比較高嘅朋友，咁所以高鐵開埋話咧，咁更加顯示咧，即係對於同國內嘅全面通關咧，就又邁向即係一步大嘅一步啦。 嗯，但尋日嚟講開翻即係第一日啦，高鐵開翻第一日啦，亦都係即係啲票咧，未必係可能以前咁多嘅。有冇即時睇到生意上面係真係有啲分別，定係都差唔多咧？ 据啲业界讲我听咧，喺高铁口附近嗰边嘅人流咧，明显系多咗嘅，啲国内嘅人流。咁而喺尖沙咀嗰边咧，一啲门店啦、一啲名店啦，或者珠宝店嘅话咧，嗰、那个客户嘅人数都系多咗嘅，消费额都系多咗嘅，但系两三成度嘅。 所以名店系即系可能都系一啲服装类嗰啲，有冇话见到一啲客喺新年前都特登嚟办年货啊？呢一类嘅铺头有冇都多嘅生意咧？又 呢一个礼拜话咧，我听到啲业界讲咧，都系生意系多咗嘅。咁一来就系而家通关啦，国内嘅朋友开始又过嚟啦。咁二来话咧，本地嘅市民嘅消费咧，都明显系比过去系强咗嘅。咁我相信系个气氛系重要嘅，因为过呢两三年咧，香港嘅疫情都令到好多朋友有啲沮丧嘅。咁成日都等通关，咁而家见到系真系通关啦，咁所以啲朋友都使钱系比较富足咗啲。 但系除咗话即系寻日就系高铁系开翻啦，但系呢一个礼拜其实都已经有一啲陆路口岸啦、水路嘅口岸都已经系有配额，有啲就系买飞之下就可以系内地嘅旅客都嚟到香港啦。有冇留意到系通常系边一类型嘅旅客咧？即系探亲啦、商务啊，定系旅游多啲？佢哋嘅消费力又系点样咧？ 头几日嘅话咧，我哋观察到系应该比探亲嗰啲嘅朋友咧，同埋啲商务旅客比较多啲嘅。头嗰两日两三日嘅话，咁而逐步话咧，嗰啲朋友可能过嚟消闲啊，或者啲叫做旅客嘅话咧，咁开始就又多啲啦咁样。咁我估计都系合理嘅。咁因为有啲朋友一开始开通话咧，由1月8号嗰日就系星期日嚟噶啦。咁要办证嘅话咧，其实当日系办唔到嘅。咁我估计即系啲朋友其实都有一定嘅准备，点解咁急过嚟咧？可能有啲即系特别需要啦，可能即系团聚或者特别问题，或者一啲做生意上面嘅嘢咯。咁第二咧就系、是、国内过去其实有啲要签注机咧，有成千几部嘅。咁而家其实据了解，其实都停咗。咁所以啲朋友过嚟嘅话咧，除咗去攞嗰个嘅配额之外咧，其实佢都有个签注噶嘛。咁佢都需要去一啲唔同嘅机关部门嗰度咧，去排队去攞嘅。第三咧就系、是、三年嘅疫情咧，其实都有唔少朋友即系可能嘅政过期，我谂我哋香港嘅情况都有嘅，有啲业牌都系攞紧之前都系攞紧啲回乡证啊，或者攞啲护照咁样。我估计而系逐步当呢啲嘅活动呢啲嘅证件我哋正常地攞翻嘅话咧，即系人流过嚟系会越嚟越多嘅。 我想问，除咗观察到话啲过往一啲旅游区，譬如头先话西九站附近，譬如尖沙咀咁之外，有冇话譬如喺上水嗰啲区都见到一啲零售嘅铺头系多翻，或者过往可能？疫情期間係執咗嘅，而家都開翻多咗㗎，咁有冇聽到呢啲咁嘅情況咧？ 上水嗰度嘅復原，我相信會比尖沙咀慢少少嘅。咁因為可能嗰度過去大家知道啦，嗰啲朋友過嚟去可能幫手去買比較啲貨量比較多少少嘅朋友，比較多啲俗稱啲嘅水貨客嗰啲咧。咁可能佢要即係逐步慢慢開始啦。咁而嗰度嘅鋪頭話咧，即係其實呢兩三年，因為其實嗰邊關封咗話咧，有好多都捱唔到，其實都拉閘嘅。咁近排我聽到有啲朋友咧，就開始即係落實嗰啲租任噶啦。咁而嗰個租金都有唔少嘅升幅嘅，喺對比喺之前嘅話大半年嘅話，我相信其實都係準備緊通關朋友過嚟啦。咁而開始慢慢復常嘅情況嚟。 即係所謂有加租嘅情況啦，係去到點咧？零售業界又係咪接受到呢一個加租嘅幅度咧？你聽到翻嚟係點啊？ 自由經濟嚟嘅，咁你即係喺疫情差嘅情況，即係最差，我諗其實大約三四月時，你即係見到喺嗰啲地方話到好多拉緊閘，平到好緊要，即係平咗成喺最旺嘅時間平咗一半或者六七成，可能其實都冇人肯租，因為其實即係冇客嘛。尖沙咀其實拉閘情況多嘅，咁但係當佢哋預示將來其實有生意，自己計自己盤數係可以做到嘅話咧，咁其實縱使佢升幅話咧，啲人都會願意去投資。 有啲講法就話而家可能即高鐵飛都仲未係以前咁多賣得咁多啦。咁另外喺即係其他陸路口岸都有啲限制嘅，即係嗰個配額上面。亦都有啲講法話就係喺通關嘅初段都未必有太多內地嘅旅客嚟香港，因為可能尤其是係新年啦，可能係新年都未必係一個好熱門，即係啲人會落嚟香港，可能過咗先至會比較多人。你自己點睇而家嘅唔同嘅限制，或者頭先我講呢啲講法係咪咧？預計去到幾時先至係正式話？会即系再多翻更进一步多一啲嘅内地旅客嚟香港消费咧。 嗱，由一月八号开始正式即系冇限制地去开始通关啦，即系嗰啲嘅检疫。咁个数字话其实一路上升紧嘅。咁新闻亦都有公布到中央讲话，对于嗰啲签注咧，国内啲朋友签注咧已经超过咗100万个签咗出嚟噶啦。咁等等呢啲都系象征住啲人逐步去复常嘅。咁而有序復常亦都係同意特區政府同埋中央政府佢哋個考量嘅，因為我哋都要兼顧翻我哋嘅承載力啦，尤其是個醫療系統嘅，因為開頭頭嗰兩三日都多朋友去討論呢個問題，咁但係事實上證明咧開關咗一個禮拜咧，其實呢個情況我哋都係應付得到嘅，甚至乎一啲藥品嘅話咧，你見到特區政府亦都同一啲九龍港九藥房總商會都大家而家都有個新嘅建議啦，俾啲朋友買藥嘅話咧，香港市民都係買三盒咁啊，代少痛夠啦，咁等等呢啲咧都係其實係令到逐步復常啦，唔好令到本地影響嘅情況嘛。 所以我就話咯，即係幾時係下一步又唔好頭先有呢啲影響啦，咁再睇落去啦，幾時先至係可以再進一步多翻啲旅客嚟？你自己預個期係幾時咧？ 我覺得其實特區政府可以加大嘅步伐啦，咁因為個配額嘅話咧，我知道而家去到65000啦。咁但係市面上大家都見到，其實我哋仲係可以承受得到嘅。同埋我相信經過三年嘅疫情嘅話咧，好多商户就喺香港市民咧，希望多啲旅客嚟香港幫手個經濟嘅，所以希望政府加快。 你自己估新年會唔會零售市道方面嘅情況又係點咧？ 過六年嘅話，我相信都有唔少嘅香港市民會離開嘅。咁離開當然就會減低我哋嗰個零售市道啦。咁但係我哋相信，因為今次真係國內嘅朋友可以歡迎過嚟啦。咁我相信係會有幫助嘅。 有冇啲咩特別準備啊？見到零售業嚟講， 人手嘅話咧，近排請人嘅話就更加加大步伐啦。縱使過去呢一年其實請人嗰個工資上升咗好多，都加難嘅啦。但係啲人都係要請多啲嘅。第二咧就係啲貨嘅補充嘅話咧，就據了解其實都補充得越嚟越多啊。第三就係頭先講緊嗰啲嘅租任嘅鋪頭嘅話咧，過去啲幾年都縮減咗嘅話咧，咁而家其實都開始加翻啲鋪頭噶啦。 頭先你講到請人呢一點咧，因為過往都有啲討論就係話，反而新年會唔會仲少咗人咧？可能有啲即係人士咧係翻鄉下嘅，尤其是而家通翻關嘅，會唔會仲困難咗咧？又 請人手過一年，如果大家留意翻咧，其實縱使第五波疫情，即係雖然應該去年嘅話，第五波疫情嘅話咧，但係其實嗰個失業率去到年尾嘅時候都係 3.7%。咁你見到咁我哋嘅環境咧 3.7%， 其實都係顯示到我哋嘅個人手其實係緊絕嘅。咁而家要通關嘅話咧，我相信如果政府唔諗一啲人力上面嘅政策嘅話咧，咁我哋香港將會好似樓房咁樣啦，會有機會乾升嗰個工資嘅情況嘅。咁如果做大咗個餅，生意多咗，大家分配好啲嘅，其實當然係好事啦。但係如果仲未人處理得到，話乾升又轉嫁唔到俾市民嘅話咧，咁啊擔心到時候啲鋪頭經營會困難。 OK， 好啊，唔该晒邵家辉，同你倾到呢度。邵家辉咧就系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嚟嘅，讲到喺即系通咗高铁，又呢一个嘅同内地首阶段通关都成个星期啦，开始咗嘅时候，佢自己观察到话，听到零售界又系点咧？你会唔会你自己都系做紧零售界嘅？你系零售界嘅老板，或者你系员工，都可以讲下呢段时间嘅观察嘅，会唔会都多咗一啲内地嘅游客咧？唔同区嘅情况又系点咧？一八七二三一一，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一八七二三一一，电话旁边咧就有蓝先生嘅，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林生系。 早晨，早晨，我系的士前线司机总会嘅主席蓝桂强。 OK， 系。 咁一月十三号嗰日咧，咁我啊车一台客咧就去落马洲。咁落马洲而家个胆咧就两牙蛋融融噶。 嗯。 咁咧我就见到有五至六台客喺度啦，即系坐喺新界的士嘅。咁我谂住等埋上客，咁我个保安就同我讲咧，佢话喂。你哋唔想得客喎，你要出去攞飛喎咁。咁我話而家落緊雨喎，我話哥，我話你都要擔把遮遮住個頭啊。咁我哋究竟香港係好客之都啊，定係弱客之都咧？咁你仲要唔好忘記，我哋一出去出面再翻入嚟咧，係4.8公里。咁如果我哋出面如果有客嘅咧，咁呢批客咪唔使搭的士咧？ 出到去边度你话先话4.8公里系由落马洲 出。因为我哋落马洲落客，再出翻去个裸飞嗰度，再翻入去咧，系4.8公里。 O、okay, K， 啊，咁因为嗰条路仲要九谷十三弯，你话会要几耐时间咧？我谂最快都要12-13分钟。 因为我唔系好认识嗰个位啦，我想知道以前系点样噶，入系咪？ 嗱，以前咧，即早期咧系要裸飞入去嘅，甚至后期咧，因为你知国内有阵时啲客一嚟，好多人仲喺嚟成扎咁样度。咁收尾我哋都有啲司機同啲落馬洲啲警員嘈完咧，收尾落馬洲警署都有反映咗俾佢，喂呢、這個世界梗有人好彩，有人唔好彩，喂你不如佢有客入嚟嗰啲，你俾佢再啲客走啦，嗰啲入嚟嗰啲有飛，你都唔驚冇客啦，係咪？咁仲有樣，因為仲有樣嗰日咧係落緊雨啊，喂嗰、那個時間站而家係冇牙車頭噶，喂你咪等下咪日曬雨淋咯。咁你究竟你香港係好客之都啊，定係弱客之都咧？咁我佢跟住仲好笑啊！嗰間所謂咩保安公司咧，佢又好犀利啊！又話咩順路啊，咩制城啊我跟住我話喂，跟住同佢保安嘈完，我話阿哥你要攞把遮遮住啊！咁你啲阿頭咧，咁而家呢個站發生事啊嘛！佢話而家點半鐘，我啲阿頭應該瞓緊覺喎、啊。咁我嚇點半鐘啊，阿頭瞓緊覺啊！哇、 okay, okay. ！ 我哋話香港。喂，之前系咪即系揾唔到嗰啲好嘅保安公司咧？ 明白啊，南生头先佢最主要讲到喺落马洲佢上客嗰个情况，话要攞飞啦，面对唔同嘅问题，咁有冇留意到咧？一八七二三一咧，讲紧通关等等嘅情况嘅。 相对湿度6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高铁香港段昨日起首阶段复运，港铁说截至傍晚6点，一共有大约6500名跨境乘客使用高铁未用尽车票的名额，而整体的运作畅顺。西九龙站重开之后引入电子车票，由自动闸机以容貌辨识技术核对乘客，闸机后方贴有公告，话系统系会截取实时人脸图像，但系身份一经核实，所有图像系会即时永久删除。呢啲资料喺任何情况都不会被保存或者系被转移至任何其他设备或者第三方。港铁上星期四嘅记者会公布电子车票安排嘅时候，并冇提及公告内容。明報記者昨晚向港鐵查詢系統是否涉及第三方承辦商，怎樣確保乘客在使用閘機前已經知悉而且同意公告的內容等等，正待回覆。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昨日復運，初期每日出售上限10,000張車票，北上和南下上限各5,000張。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表示，往來廣州的車票供應比較緊張，會視乎復運情況和內地有關部門緊密接觸，討論有沒有空間增加車票數量。預計最多交通人流的是年28到年30，期間單日 經各陸路口岸，連同機場、客運碼頭、港珠澳大橋和高鐵口岸，預計每日單向運力超過80,000人。大公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通關初期，過境旅客需要持有48小時內核酸檢測無染疫報告才能夠過關，而港人在內地做核酸檢測面對困難。記者昨天乘坐高鐵由廣州回港的時候，見到有港人懷疑持有已經是過期的核酸檢測報告衝關成功回香港。保安局發言人就說，在首階段的通關安排之下，港府和深圳市政府雙方同意各自採取有效方式檢查出境旅客是否持有有效核酸檢測無染疫報告。這個是《東方日報》報導。 文汇报报道，中联办主任郑雁雄昨日透过视频向香港市民发表新春致辞。他表示，由自及兴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的殷切期盼，亦都是所有香港居民的共同愿望。至于怎样让兴的动能更强劲，郑雁雄分享三点睇法，包括需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机遇，在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增添不竭的动力，需要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合作，在鞏固獨特地位和優勢的過程中提升核心競爭力，需要矢志不移幹事創業，在團結奮鬥中凝聚強大合力。文匯報報導。 信報報導，政府在去年12月發表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接受信報訪問時透露，過去幾個月一直都有和數十家的企業緊密接觸，自藍圖公布之後，至少兩家在各自領域的世界級龍頭正是和創科局洽談，有意來香港。創科局計劃在農曆新年之後進行一系列外訪，目標是歐美、東南亞等地，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科企落戶香港。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全國政協常委會昨日起一連三日開會，審議新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名單。據了解，已經出任四屆全國政協常委的常實主席李澤鉅有望破例續任，而年屆70的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亦都有很大機會超齡連任。另外，多名政商人士預料第一度躋身全國政協，包括順德集團行政主席何超瓊。據了解，政治局常委王沪寧將會擔任新一屆全國政協主席。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高鐵香港段昨日復運過程大致暢順，由於內地和本港的制度有別，資訊不完全流通，南北向旅客在核酸檢測、高鐵購票上都是見到有小問題。社評說，各方最關注的勢必是何時可以增加班次、復辦長途車，長遠就希望兩地可以確定疫情靠穩之後，取消核酸檢測和確診隔離要求，促成社會真正對接復常。經濟日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現在外國人來香港入境都不需要交核酸檢測報告，但港人從內地回港就要呈交，而內地人亦都受到同樣的限制，難怪通關之後不見內地遊客踴躍來香港。政論說，香港經歷疫境三年，停滯不前，反彈力度遠不如部分內地城市，現在發力窮追，但是就被種種限制拖後腿，車快人慢，白白錯失大展拳腳的時機。東方日報政論。 《星島日報》社論講到，原中央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鄭雁雄升任香港中聯辦主任，特首和中聯辦主任都是由政法系統的官員出任，形成了大國安人士格局，彰顯了維護國家安全壓到一切。社論說，中環西環行埋已經是客觀現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最高原則，但是同時要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這個是《星島日報》社論。 文匯報的社評說，新任中聯辦主任鄭雁雄發表新春致辭，就香港進一步開創由自及興新局面，怎樣讓興的動能更強勁，和社會各界分享看法。社評說，香港要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持續增強發展動能，要充分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在積極參與和國際合作競爭中提升優勢。文匯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擊報導。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港铁就话截至寻日下昼六点，高铁香港段大约有6500名跨境嘅乘客系用到服务啦，整体运作畅顺嘅。另外，《星岛日报》都引述到入境处嘅数字啊，上个礼拜六啦，全日有5100几人次嘅内地旅客咧系经落马洲支线啦、文锦道啦以及深圳湾口岸咧入境嘅，比起首阶段通关嘅第一日啊，1836人次咧系多咗1.8倍嘅。其他通关嘅情况啦，包括就系之前政府就是宣布年27至到年30，即是18号至到21号的配额，在陆路口岸的配额，每日单向配额是会增加由50000去到65000的。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讲一下通关啊、高铁通关等等的情况的。18723，有张先生的早晨。 喂，苏龙文。 你好啊，请讲。 就上个礼拜一咧，我打电话嚟俾你咧，就话即系话做来回核酸就翻大陆， 嗯， 就好麻烦啊，跟住咧就翻嚟唔知点啊。嗱，我话俾你听啊，我上个礼拜六咧，朝头早6:15咧坐架 B3X 咧，就由屯门去深圳湾咧，其实上去用咗15分钟已经到咗啦。 嗯， 咁啊，跟住其实上咧过关咧就非常之顺利啊。咁啊，跟住去到深圳，即時揾到笪地方咧，就喺南山區嗰度咧，協和醫院咧做咗個核酸咧，總共用咗13蚊嘅做核酸，就非常之快啊！咁咧，佢喺夜晚咧就已經提示我咧係呢個陰性啦咁樣。咁我琴日咧就係買咗呢個廣州南嘅高鐵飛咧，就翻嚟呢個西九龍。就坐夜晚咧9点嘅时候一分班次，结果咧佢咧就一开车咧45分钟咧，即系差唔多唔使瞓觉，睇下手机咧，整到咗西九。 嗯， 咁啊出嚟咧，其实用咗大概20分钟咧，就已经搞掂咗。再跟住咧，去到呢、這个柯斯汀嗰度咧，坐车翻屯门咧，都仲快咗添，所以我鼓励咧好多啲人咧，希望咧佢多啲翻大陆玩下，同埋咧去到广州嗰度咧，嗰、那个太古汇咧，哇，直情好似翻咗香港咁啊，人头涌涌啊， 搵呢啲做喺内地做检测难唔难啊？搵呢啲地点， 其实上咧唔难嘅，因为咧佢嗰啲医院啊、诊所啊，其实好多嘅，只要你系熟悉佢哋嗰个内部运作咧。就即係相當之快嘅，同埋佢哋好熟手嘅，你已經。 O、okay, K， 好啊，唔該曬阿張生先講到佢翻內地啦，做檢測啦等等嘅情況，佢都整體嚟講都覺得係快啊、方便等等嘅咁。另外之前都同大家講過有關於含撲熱息痛嘅成分嘅藥物啦，喺香港都之前都有一啲報道提到話有搶救嘅情況嘅咁。政府發言人就話含撲熱息痛成分嘅藥物喺本港嘅整體供應嚟講咧係維持穩定，市民無需要咧係囤積有關嘅藥物。基於撲熱息痛嘅用法啦，除咗醫生建議之外咧，喺零售層面供應咧含撲熱息痛嘅藥物俾顧客去舒緩一啲痛啦，同埋發燒症狀嗰陣咧，每人嘅合理份量係應該唔多過60粒藥片或者300毫升嘅藥水嘅咁。亦都提到话，卫生署知悉咧，药物零售商喺供应药物嘅时候咧，会参考呢一个合理份量。呢一个嘅做法究竟系咪喺业界嗰度都会广泛系使用，全部都会跟住咧？所谓每人嘅合理份量唔多过60粒药片系点样计出嚟嘅咧？呢一个嘅限制又系或者呢个水平究竟系点样定嘅咧？咁又想请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而家先咧就系请嚟有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早晨。 早晨，蕭生你好，早晨。 早晨，崔俊明，點睇呢一個數量先？每人合理份量唔多過60粒，同埋呢一個30毫升嘅藥水，點睇呢個水平同埋個限制點睇咧？ 係嗱，六十粒點計出嚟咧？嗱，一個大人咧，每日就可以食4次，每次最多2粒。如果以1粒係500毫克嚟計啦，咁即係每次食2粒啦。咁你1日4次，即係8粒。咁如果60粒咧，大約係7.5日啦，即係一個禮拜有多噶啦。咁其實一個禮拜有多嘅止痛藥咧，即係其實已經足夠，因為其實學會都話5日已經都即係足夠嚇。咁7日啊，記住咧就發燒咧，其實如果3日都未好啊，仲有惡化咧，其實都唔好再食呢啲撲熱息痛啦。如果一啲普通嘅輕度嘅痛症啊，一般嚟講咧，我哋10日咧都發覺佢。7至10日唔好咧，都要睇醫生。咁所以其實政府講嘅即係60粒大約 7.5 人到呢其實足夠的。 嗯，你覺得這個的指引或者建議的做法是有多有用呢？對於之前市場上在撲熱息痛的成分的藥物有一些缺乏，因為有些報道都提到說有些藥房就沒有自發限購的，不過有些連鎖店就有實施，即未必是所有的業界都跟著的，怎麼看這個做法呢？ 是一般来讲我们要限制一些售卖都好啦，或者有些东西要实行啦。首先看看自律得不得先啦，如果自律不得，咁政府可能会有些立法或者有些监管。咁所以佢点解嘅咁做呢，都系一个即系常规性或者一个合理嘅做法。首先来讲，如果佢啲药房能够真系好似政府所讲每个人最多60粒。咁就应该就冇问题嘅。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呢啲系自律。咁有啲药房话我想做生意，或者甚至乎有啲內地人話我俾得起錢，嗱你我攞俾一雙倍啊，你買多啲俾我，買多啲俾我，咁其實都可能會發生，但係睇一個情形點樣先啦。咁同埋咧就大家知道啦，佢去完一間藥房60粒，另外一間藥房有60粒，其實變相都係可以買好多嘅。咁所以睇翻個情形，然後慢慢睇下需唔需要收緊嗰、那個管制啦，係啦。 聽你頭先咁講，即可能都質疑個成效喎。如果再收緊，又可以點做咧？ 其實再收緊咧，就係要登記啦。當然你知買一止痛藥都要登記，就對嗰啲消費者好麻煩。甚至乎喺外國，即係有啲人話將佢提升為一定要係有藥劑師監管售賣嘅藥房。咁但係我覺得呢個未去到咁呢個極端嘅地步嘅。咁我覺得源頭最緊要個供應要增加啦。 新聞稿都提到話已經加強咗使用撲熱息痛嘅公眾教育，並且話方便呢啲市民咧識別含有撲熱息痛呢啲成藥咧，整理一份清單俾啲公眾去查閲嘅，有成57頁嘅。你自己點睇呢個實際用處咧？對啲市民嚟講又係咪方便去查閲咧？又 係嗱，我哋都永遠都贊成有啲藥物教育嘅，因為其實香港人對藥物嘅認識真係唔係咁高，即係你諗下呢啲普通嘅成藥，佢哋都唔係好知道點用，咁所以成日撲熱息痛係有啲輕度嘅症狀，即係发烧啊、头痛啊，就唔可以消炎嘅。咁第一啦，第二咧就系其实唔可以长期依赖食撲熱息痛嘅。一般嚟讲，未得医护人员指示咧，其实十日咧应该系好足够，七至十日已经好足够。咁当然有啲长期食撲熱息痛嗰啲咧，都系要指示，即、就、系、是、医生指示啊，或者药剂师指示下先可以服用咯。 剛才你說七至十日都很夠，不過我看到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都提到說其實在公立醫院覆診的病人其實很多都拿成幾百粒的止痛藥的，可能會譬如根據公立醫院那個的覆配二計劃，一般最多可以處方12星期的藥物去給覆診人士的，每人每日如果以最多八粒止痛藥去計，12個星期就去到600多粒的了。公立醫院其實是不是真的會給到一次覆診就去到600多粒，即是12個星期的份量，同埋，如果呢个份量又系咪真系比较多一啲咧？会唔会有啲囤积嘅情况可能出现咧？ 嗱，佢睇翻佢咩剂量嘅，医生诊断嗰阵时咧，决定俾几多耐嘅药物嘅。咁边啲病人要食到咁耐，即系12个星期咧，即系有啲可能系啲骨关节痛啊，或者一啲背痛啊，呢啲有机会食到咁长时间嘅。咁一般嚟讲，都系我哋而家医管局咧，都系分两次，最多俾4个礼拜先。然後之後先第二次叫佢翻嚟攞，去減低佢囤積嘅。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其實食呢啲撲熱息痛，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是、需要時服食，即係咩意思咧？有痛先食。我哋學會反而覺得咧，有痛先食，即係初期應該可以唔需要俾曬一次過，即係假定佢日日都有痛嚇。咁其實即係如果同病人商量，第一教育病人如果有多屋企有多藥物，不論痛嘅止痛藥或者啲慢性藥，都話俾醫生聽，減少個份量。第二咧，有痛先食嘅意思咧，其實可以問佢，我不如俾一半你，即係兩日食一次。譬如佢係日日有痛嘅，就當然俾曬啦。但如果佢話我唔係嘅，咁其實可唔可以即係兩日先俾一次，即係 cut 一半你佢咧 ？OK， 好啊，唔該曬崔俊明，同你傾到呢度。崔俊明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咁另外又請多位嘉賓啊，就住呢個議題，有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張德榮，早晨。 系早晨， 早晨张德荣。政府就发咗稿啦，除咗医生建议之外，零售层面卖呢啲撲熱息痛嘅药咧，每人合理份量应该唔多过60粒药，或者系300毫升嘅药水。你哋系咪都了解到个情况系咁啊？有冇话一啲即系收到个详细嘅指引啊？系咪系点样噶？ 其实呢个指引咧就即系我哋同政府开会嗰边，大家商议出嚟咧，就大家就以一个合适嘅数量卖俾啲顾客嘅。咁我哋都講過啦，大約合適嘅數量係幾多咧？咁應該嚟講，佢哋如果真係不幸中咗呢個新冠， 如果需要退烧药的话呢，其实可能三日至四日到的时间那个分量。咁如果係話燒灼用咗呢個時間嘅話咧，其實佢應該再睇醫生噶啦。咁所以話喺家居入邊咧，其實佢所需要嘅大約都係即係如果係二十粒裝嘅，可能要兩盒至三盒都已經足夠啊。咁我哋都開心啊，話即係政府你都聽到我哋嗰個聲音咧，咁就唔以一個立法嘅形式咧去規管呢樣嘢。暫時都係以一個勸喻或者係我哋業界自律咁樣去做法啦。 咁但係有冇效，同埋業界係咪自律呢？又 嗱，我都可以咁講，暫時我哋冇收到任何市民嘅投訴咧，就係、是、話有某間鋪頭係好大量咁賣俾某一個顧客。咁而喺呢個市面上，我哋見到咧，呢個需求都漸漸係回落緊嘅。咁喺過去呢個禮拜，我哋都唔見到有一個即係國內人士落嚟香港搶購藥物呢個潮流。咁我覺得呢個供應方面或者供求方面嗰個都已經達到一個平衡啦。 我想知有冇留意到啲報道話啲藥房係冇自發限購嘅咧？咁如果真係有發現，頭先就話冇發現啦。如果發現嘅時候，其實你哋會點樣去跟進呢？因為係咪都佢哋唔跟住做，其實你哋都奈佢哋唔何嘅咧？又 嗱其實可以咁樣講嘅啦。藥房咧，香港咧就有一啲即係多數都係一啲我哋叫個體户啦，咁大約有一半嘅藥房咧就係入咗我哋商會嘅，係我哋嘅會員，咁我哋就會有個指引俾佢嘅。咁只要係未入我哋商會嗰啲咧，就呢個我哋就暫時管唔到啦。咁至於係我哋嘅會員咧，就我哋會有一個機制嘅，即係話有一個勸喻嘅機制先啦。如果係屢勸不聽嘅，我哋最後咧就會一個即係嗰、那個會員嘅資格會取消呢樣嘢 嘅。但我想知道就係、是即係其實藥房嚟講點樣係限住個客係買六十粒咧？即係如果佢講嘅係每人合理份量係六十粒，如果個客話我係幫成家人買嘅，唔係淨係一個人嘅，咁其實藥房係點處理呢？又或者係咪如果個客出現去跟住轉頭又翻過嚟，咁又點樣計咧？或者佢去甚至去另一間嘅咁，你點樣限到佢係每人每日六十粒呢個份量咧？ 呢、這個當然係冇一個可以即係話即係追查嘅機制啦。咁當然要靠我哋自己嘅一個店員咧，係對呢個客嘅熟悉度咯。啊，如果佢其實我哋對客嘅認得係比較容易嘅。如果佢係今日嚟過，聽日又再嚟咧，其實大家個記憶會好新嘅。咁我哋都有一個即係話，如果佢係話賣俾想買幾家人嘅藥物，咁我哋都通常都會勸佢就唔好買咁多啦，留翻俾第二啲人買。咁如果佢你個朋友係真係喺佢嗰個區揾唔到嘅，咁你先至再嚟揾我哋啦。咁樣即係我哋通常好少會話一次過買幾廿盒俾個客。 但如果買俾屋企人咧，或者買俾小朋友咁樣， 小朋友更加添啦，呢個數量我哋更加唔會俾得太多啦。尤其是那些好像退烧的药水那些、 okay. 通常我们即买一樽就算了，就如果你是小朋友两三日都退不了烧就真的要看医生了。 不过讲到你刚才你说的情况都是一个指引或者是劝喻，无论是对于一些会员或者对于卖给个客都是劝喻的。其实个成效有多高呢？如果真的劝完之后个客说坚持我是要买多一点的，那是不是照卖给他呢？ 咁要睇個別嘅嗰個店鋪嗰個操守咯，因為雖然我哋出咗個指引咧，就唔係一個好似好嚴重嘅規定，咁亦都係話即係雖然我哋話最終有機會可以取消會員資格，但係呢個並唔算係一個罰則嚟嘅，所以當然要睇個鋪頭佢當時佢嘅決定係點樣，或者對呢個客嘅熟悉度係點樣，做佢自己做一個判斷啦。 預計會不會其實前線藥房都可能會遇到一些客是不滿，甚至有些即係衝突咁樣喺即係究竟可唔可以買到藥嘅食肆有？ 如果是一個自律性的話咧，我反而嘅衝突就冇咁大嘅。如果你是話以一個立法或者一個規管佢限定咧，反而啲人就會覺得好似真係有一個藥物嘅短缺，而更加去搶購呢啲藥物。咁呢個我哋大家都唔想見到嘅。其實而家個供應都已經係非常之穩定啦。 Okay. 甚至你入去買以往係缺貨嗰啲品牌，都已經開始喺市面度見到有供應啦。 Okay. 明白，好啊，唔该晒张德荣，同你倾到呢度。张德荣系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转头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任中联办主任郑雁雄说，会努力做好懂香港、爱香港、为香港好的工作，在香港多讲北京话，在北京多讲香港话，竭尽全力服务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啱啱喺星期六接任嘅郑雁雄，今朝喺中联办外会见传媒。佢引述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讲：香港系大有可为，空间无限。郑雁雄话：佢个人嘅理解系香港嘅天时地利人和无与伦比，只要自己唔乱，方向唔搞错，事业系大有可为，前景风光无限。佢话喺特首李家超带领下，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之下，香港喺由治及兴嘅新阶段，不断巩固治的良好局面，不断激发新的发展动能，将可以再创新的辉煌。高铁香港段昨日复运，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说，零售业对于高铁复运感到振奋，开通之后西九站附近的人流明显增加，在尖沙咀一些名店和珠宝店的生意亦都上升，大约多了两三成。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在上水的零售情况不同，经历近三年的疫情，很多店铺都已经结业，但是近期亦都有一些落实租赁，相信是准备通关之后逐步复常。他说通关初期头两日以商务和探亲比较多，相信之后会是消闲的旅客。他又说农历新年期间虽然有不少市民外游，但是亦都有内地的旅客来香港，对零售市道有帮助，业界都加紧招聘人手和补充货源。外长秦刚正在埃及首都开罗访问，分别同总统塞西、外长舒克里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会面。外电报道，秦刚同塞西会面的时候说，中国将会继续投资埃及的基建工程，包括多项一带一路的相关项目。秦刚同舒克里会面之后一起见记者，舒克里说双方就中埃关系、增加中国旅客到埃及旅游和其他议题展开深入会谈。秦刚在回应有关以巴局势的提问时候，敦促以色列停止煽动和挑衅行为，不要采取可能令局势恶化的单方面行动。日本和印度在东京附近展开联合战斗机演习，日本防卫省说今次是两国首次联合战斗机演习，期望加强防务合作，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演习为期11日，在东京东北部慈城县的空军基地附近进行，预料日本航空自卫队四架 F2 和四架 F15 战斗机将会参与，而印度空军就派遣四架战斗机、两架运输机和一架空中加油机参与。今次演习由两国外长和防长在2019年11月新德里举行的2+2安全会议上商定，因为疫情被推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持续寒冷，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34点，升95点，总成交金额11,79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206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55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4.6，升个九；友邦保险87.85，跌一毫；美团170.3，跌一。腾讯控股373.2升个八，招金矿业9.24跌咗两毫，中国平安61.85跌3.5，药明生物71.95跌6.5，港交所368跌咗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日元127.66，瑞士法郎0.925，加元1.338，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日经平均指数报25,835点，跌283点。港金报17,880蚊，升咗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9.93美元，卖出1,920.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红棉路上行方向近住圣若瑟书院，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去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另外，公主道去翻红隧方向，近住红磡警署中线有坏车，而家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要小心。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天马苑。仲有较早前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元朗公园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呢边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西咸道北过海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佬山隧道出九龙就喺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温思劳街。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就喺福亨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小濠湾方向九龙，仲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游船可是开心的，不过万一上了不合规格的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了。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的二维码，确认隻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和验船证明，还有齐消防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的标记，确定是获批准的服务，详情看运输处的网站。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2023年1月16日，高铁香港段恢复服务，政府只会商讨增加车票数目和复运长途班次。 谢雁雄新春致辞，对香港由治及兴提三点看法。 新增6261宗确诊，多66名患者死亡。 乌克兰多处遭空袭，第列伯罗住宅大厦被击中，增至3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通关啊、高铁开翻等等嘅情况咧，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头先亦都讲到关于扑热息痛药物，政府咧就有一啲嘅指引俾一啲药房啊，每人咧就每日唔应该系买多个60粒嘅呢一个嘅份量嘅。自己点睇咧？喺买药方面有冇见到唔同嘅情况咧？18723111，18723111。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政府早前咧就系调整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嘅判定标准。除了作為臨床診斷用途之外，如果檢測的 CT 值是35或者以上，就一律被界定為陰性的，就說這個調整將有利是整體社會進一步復常，亦都說所有政府認可進行新冠病毒檢測的本地機構都會用這個方法，並且同樣適用在社區檢測中心或者檢測站是做免費或者是自費的檢測。至於自費檢測，它的陰性證明就可以用來作一個跨境的用途。過往來說見到有一些香港的檢測箱那個 CT 值可能去到成40才是陰性的。就想請一位嘉賓和我們傾，他都是非常了解一些檢測中心整個運作的，有安柏醫療總監黃利寶。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黃利寶。剛才都提到說現在就是統一 CT 值35或者以上，就是政府說全部界定為陰性，你自己覺得為什麼有這個調整？過往來說有沒有一個國際標準的呢？其實有。 其實冇國際標準嘅，咁35其實大家都講咗好耐，好耐之前就係香港咧，如果譬如你新冠入院，咁或者你入竹篙灣，咁就 CT 30你就可以離開醫院或者過竹篙灣啦。咁喺國內就用35，咁一路都係講緊即係大家最好有一個睇齊嘅標準。咁今次用35都係好嘅，因為其實如果你話正式講喺一個診斷上一個 diagnostic level， 其實佢唔。我哋只要檢測到嗰個雙基因起跳，我哋都叫陽性。但係因為你就啱啱覺得好啦，就係話40几 CT 值，其實佢都會起跳嘅喎，咁都係陽性。咁對於啲市民佢哋要復常去工作啊，或者醫院嘅出院標準啊，啲quarantine center 佢哋離開個營嗰個標準，甚至乎而家通關咧，我哋都要需要定噶嘛。咁而家攞到35就係因為知道喺35 CT 值，其實個病毒量相對好低。所以咧，佢基本上嗰個市民嘅傳染性好低啊，咁所以就政府界定喺一個 on purpose 嘅一個陰性，即係話 for 過關啊、travel 啊或者出院，佢就定為一個陰性咯。但係你亦都有提到啦，一開始其實喺臨床上面，其實嗰一位市民仲係陽性嘅，如果喺臨床診斷角度。 但你自己了解到檢測箱嚟講咧，即係過往係。是不是個個都不同的呢？即是有些35，有些40，有些有中間，是不是個個 CT 值有些不同？為什麼會有不同的出現？是因為什麼原因呢？過往 那個我就叫做我們叫一個 diagnostic sensitivity， 即是一個診斷性的個敏感度，即是大家用的儀器不同，或者個 protocol 不同，甚至乎個試劑不同，所以它即是那個試劑盒它那本身的測試可以做到幾低的 CT 值，大家都會有出入的，但個出入通常都是會差一兩個 CT 值的，就爭好少，咁所以嗰個係會有唔同嘅，因為大家用嘅方法有唔同。 咁所以而家一律統一翻曬喺35或者以上就叫陰性，其實佢哋即係啲檢測公司嚟講係要做啲咩嘅調整嘅咧？或者有冇一啲執行上嘅困難嘅？ 嗱，其實調整就係只不過其實一個好好嘅，其實政府俾咗今次35就係俾咗個指標，好啦，大家見到35咧。是一些免費測試或者一些過境上內地那些你就要出陰性啦。咁我哋更加清晰添。其實喺我哋操作上係易咗嘅。以前譬如做到 CT40、42， 咁嗰啲我哋到底出現陽性定陰性呢？因為嗰啲好多時就話做三次可能兩次做到，有一次做唔到嘅。咁其實好尷尬。但如果35基本上應該係每一個承辦商佢哋嘅測試都應該做到嘅 CT 值，咁所以其實係相對大家應該個操作上易咗。 有啲嘅講法就係其實個即係檢測箱可唔可以判斷到嗰個人就算係35或者以上啦個 CT 值，佢啱啱確診啦，定係已經係好翻，不過身體咧就仲有一啲嘅殘留病毒咧，係邊一個嘅過程咧？咁其實係咪睇唔到嘅咧？其實 睇唔到。 所以唯一一個 drawback 即係有一個可能係缺點啦，就係話如果嗰個人啱啱係感染，啱啱初陽，佢就已經走去做一個檢測啦，咁有機會佢個 CT 值好低，過多幾日佢個 CT 值就會再去到40几、十幾，即係等於好簡單做快測啫嘛。你啱啱受感染嘅時候，你做快測頭咗一兩日你係陰性嘅、你去做快測第三四日你就病毒量高嘅時候，你先快測會變陽性噶嘛。係有呢個 drawback 嘅。 咁有機會就係向緊上嘅，即係都可能會，譬如佢攞嚟作跨境嘅用途嘅時候，又可能有一啲風險出現嘅。理論上係咪？ 係有少少風險嘅。 但我想知而家， 如果佢有病徵病狀，其實佢都唔應該去 travel 啦。 OK。我想知而家即係雖然話即係 CT 值係35或者以上就被界定為陰性啦，咁但喺嗰個嘅檢測報告上面係咪會寫埋個 CT 值係具體係幾多，定係只係話佢係陽性定係陰性，咁會係點樣係表達出嚟？ 嗱，個個檢測承辦商可能有唔同嘅做法啦。其實寫到陰性就已經好足夠，因為呢個係都係根據政府指引啦。如果最好啲、再好啲嘅，可以寫陰性，跟住可能有翻個 remark 就寫住個 CT 值係大過30。 O.K. 咁更加清晰添。如果嗰個市民係拿住，佢係可能自己有少少唔舒服，咁咪會更加清晰咯。 但有冇清楚指引俾啲檢測商，究竟係點樣表達出嚟嘅？ 主要係要知道佢係陰性咯。 O.K. 其實政府都知道，早前都有要求承辦商，即係佢哋都提供個 CT 值嘅喺報告度。 而家最新之後咧，最新改動之後有冇講呢樣嘢？ 應該有啲承辦商係有寫 CT 值噶啦，已經。 係啊， 因為呢個有指引性噶嘛。 所以我就話咯，即係最新話統一咗35或者以上之後，需唔需要寫佢係36、37，定係都係話35或者以上陰性咁就得？ 其實你寫個35或以上陰性已經夠嘅、其實。 Okay. 你36、37，即係冇一個 exactly 嘅意義喺度。 而家外地有一啲嘅部分嘅國家啦，都要求香港出發嘅旅客咧，要先做一個核酸檢測嘅咁。會唔會唔同國家要求嗰個嘅 CT 值嗰個確診嘅界定又有唔同咧？咁而家咁樣一律係劃曬35或者以上就叫做陰性嚟講，對於喺外地呢一啲檢測報告嘅認受性有冇影響咧？ 冇嘅，其實你只要你份報告寫得清楚，用咩方法？你今次譬如我寫陰性，跟住括弧係大過 CT 值係大過等於35，其實已經。其實大家都會睇得明白，因為同埋所有我哋而家政府認可承辦商全部都係有 ISO 認證咧，其實份報告去到唔同國家都係會成，即係被承認。 OK。另外就想問因為年廿七至到年三十嗰個過關個名額都加咗啦，去到話其實連埋機場啊、高鐵等等咧，話每日單向個過關嘅人數咧，可以去到超過80,000嘅咁。你自己如果個檢測能力全港嚟講啊，係咪應付到呢個人流啊都？ 有餘。咁以前都講緊係少過10個承辦商都做緊100,000啦，咁而家有14個承辦商，85個檢測點。其實你講緊80,000個測試係好少啊，每個承辦商講緊都唔係好多個測試啫嘛。 但係嗰啲預約名額咧喺嗰啲檢測站嗰度，有冇見到某一啲日子或者地點係比較緊張啲咧？有冇留意到呢、這個？ 暫時就冇啦，但係我自己之前嘅檢測公司其實都已經加咗人手喺檢測中心啊。 加咗人手，加咗幾多啊？因為農曆年啊，就係因為 農曆年啦，同埋而家因為佢好多大部分都係因為要收費啊。即係有個收費個程序咧，變咗就唔想啲市民等太耐，就變咗係加添咗，反而喺一啲分啦，可能佢哋特別諮詢啦，同埋收費啦，同埋而家講緊我哋要有個報告嘛。咁有啲比較年紀大嗰啲，你叫佢上個 EVT 自己 download 個報告，其實係有個難處嘅。咁我哋會有啲同事幫佢哋咯。 我都想了解而家究竟嗰個報告可以有電子版啦，首先，但係佢哋係會點樣俾嗰個嘅人士咧？檢測商係會電郵俾佢，定係點樣可以攞到嘅咧？ 嗱，個個檢測商唔同嘅，我哋咧就通常會俾佢教佢用 EVT 啦，即係用政府系統 download 翻落嚟啦。另外一個佢可以去中心度攞個實體報告，另外亦都會有一個用個 SMS 俾條 link 佢，咁佢可以 download 翻個 PDF 咯。 有冇話遇到啲當中有啲咩技術上面嘅問題啊？ 其實係老人家就會有咯，你叫佢哋用 EVT， 佢哋會難啲咯。咁所以我哋通常都會幫佢印個紙質報告啦，或者。到時佢嚟到，即係教佢點樣喺個 EVT 度做翻個 cap screen 咧。 而家就有兩款嘅社區檢測中心嘅服務啦，有啲就係話自費，會喺採樣24小時內有到個結果，咁啊收費上限150,000，有啲就係快啲嘅特快嗰只咧，就12個鐘頭有結果噶啦，咁啊貴啲嘅咁。12個鐘頭啦，上限240,000啦咁。其實邊個嘅服務用得多啲嘅？有冇留意到？ 差唔多。 差唔多。因為而家好在就係我哋去內地係48小時報告嘛。 好， 咁其實24小時報告已經係足夠，所以唔需要全部就話要做即日咯。 OK， 好，唔該曬黃利寶，同你傾到呢度先了解到有關於一啲檢測嘅情況啦。無論係加咗名額之後，究竟嗰個應付嘅能力啦，同埋頭先提到話統一咗呢一個嘅 CT 值去判斷係咪陰性嘅，都係話35或者以上就係判斷為陰性嘅。黃利寶咧就係安柏醫療總監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未来决定现在，区块链、数字货币、数字经济，这一本书由中国内地经济学教授朱家明先生所著，这个是关于区块链、数字货币、数字经济的一本精彩的著作。作者深入浅出地介绍区块链的起源，区块链技术对于当代经济活动的影响，数字技术的演进，以及对人类文明转型的重大意义。在字里行间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强烈的理想主义和严谨的自学精神。 随着数字经济新模式的发展，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到底什么是区块链呢？作者认为区块链的本质就是通过一种技术来处理复杂化的资讯，将交易成本减少。区块链具有深厚的科学基础，很大的发展空间。它不单只是一种可以应用于某些场景的技术，同时亦都是结合实体经济活动以及数字经济活动的一种关键的算法模式，将成为连接传统世界和数字世界的一座桥梁。 这样区块链技术对于当代经济活动又会产生什么的影响呢？ 作者认为区块链创造了一个与传统全球金融市场平衡的新型金融市场。虽然新型金融市场仍然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但是它的潜力极大和增长速度极快。 与此同时，作者亦都表达了对中国区块链产业发展的期待。随着这个市场的孕育和发展，中国有可能成为国际上一个的领跑者，甚至影响区块链的规则制定，具有先发优势，长远来讲有可能成为新金融领域的赢家。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未来决定现在：区块链、数字货币、数字经济》，作者朱家明，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環境局咧就係發表咗上年嘅防治鼠患工作嘅回顧啦，提到有唔同嘅措施做咗，包括咧食環署喺上年成立咗19隊夜間防治鼠患流動隊，有啲數字嘅就話上年7月至到12月咧清理咗嘅死鼠啊以及活鼠嘅總數咧係去到40000多隻，咁比起上年嘅1月至到6月咧30000多隻咧多咗20%嘅咁。整體嘅情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陳家培，早晨。 早晨，小林文。 早晨，陈家培。有冇留意到系咪即系近嚟嗰个防治鼠患嘅情况系真系有改善到嘅咧？ 嗱，其实我哋喺即系立法会咧，大概半年前啦，都有一个好详尽嘅讨论啦。咁啊，即系大家都可能留意到啲老鼠就好多系啦。咁啊，见新闻咧都话我哋好似用好多钱咁样都捉唔到啲老鼠。咁啊，以前可能有一啲旧啲嘅方法啦，即系譬如都俾人质疑好耐嘅，就系我哋嗰啲老鼠药咧，全部咧都系即系摆喺一个胶袋入边，而且咧又完全唔吸引嘅，冇香味嘅，冇成嘅。咁啲老鼠喺咁多即系有其他嘢食选择嘅时候，又点会嚟食我哋啲老鼠药咧？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大半年前喺嗰、那个立法会讨论完之后咧，咁其实都见到政府有一啲工作咧，佢哋不断咁样去改良紧嘅，系啦。咁我今次见到嗰、那个政府出嚟嘅一啲数字啦，咁我睇数字就好似真系有一啲改善嘅，即系佢而家讲到系比起同期咧，甚至系多咗，即系佢哋捉活鼠嗰、那个。上半年捉活鼠的比較亦都多了 57% 噶嘛，係啦，咁啊睇數字好像是不錯的。 是不是純粹從這個數字衡量，或者你剛才都提到它跟過往的方法有些不同，那些方法的成效你自己有沒有親身下去看過或者了解過，就是街坊是不是真的在老鼠那裡，除了說在數字上面看到少了，他們親身的感受都是少了一些老鼠的遺患呢？ 我睇到，因為其實即係咁多年咁多年以嚟咧，政府都好似冇咩點樣即係改良過或者用過任何嘅新方法。咁但係咧呢一年咧，即係即係新班子上場之後，我見到佢哋真係好都係幾積極嘅。譬如我哋講緊而家成日都講科技呢樣嘢啊嘛，係嘛？咁我哋譬如喺南區嗰、那個香港仔街市做一個例子先啦。咁我知道咧，香港仔街市其實嚟緊都就嚟即係佢而家都八八九九接近係完成可以重開啦。咁我亦都係去嗰度參觀過啦。咁其實都有關注翻佢關於即係老鼠個問題，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即係街市入面最多嘢食嘅，係啊，咁即係好多老鼠亦都匿埋喺入面，喺入面又食又瞓咁啊，點都得嘅。咁香港仔街市其實我知道佢哋用咗幾樣嘅方法啦。首先第一就係佢哋頭先講到科技啦，咁佢哋就而家有一個係收集數據嘅一個平台，咁就佢哋會而家其實好多。街市主要是人流旺街市，他们都有做的，就是放一些感应器在那里，就起码他们知道老鼠出没的地方在哪，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以前我们放鼠来呢都是放在一些坑渠口啊这些地方呢，但是我们不知道老鼠其实他们的窦在哪里，但是现在有一种即、就是有了这个科技的感应器呢，就知道他们的窦，可能找到他们的窦在哪里，这个第一啦。第二呢就是處理食物嗰度，因為我哋其實以往咧，大家可能都有見過報紙一啲相，就係、是、喺街市嘅時候有一啲活豬啊，可能就咁擺喺路邊啊，或者就係咁擺喺檔口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喺即係講香港仔個新街市咧，佢哋就特登喺嗰個地庫嗰度咧，就劃咗一間房一個空間咧，係專係淨係處理呢一啲活豬嘅即係嘅存放啦，係啦。咁 但嗰間房又一定係冇老鼠嘅，可以保證到 係一間密。即係四埲牆嘅房嚟嘅，係啦，四埲牆同埋通，即係就有啲通風系統嘅房嚟嘅，係啦，咁所以就一眼就睇曬噶啦，咁啊冇咩話，即係嗰啲冷氣槽啊，有喉啊嗰啲嘢可以俾老鼠匿埋到嘅，咁即係最後亦都係即係最近。見到佢即係講好多唔同嘅捕鼠器啊，譬如 T 型嘅捕鼠器啊、酒精嘅捕鼠器啊，咁啊，即係我哋其實喺立法會入面都講到好多次，喂，你要即係擺啲好味嘅嘢食俾啲老鼠，老鼠先至會嚟食噶嘛，係咪先？咁所以我見到佢酒精捕鼠器啊嗰度咧都有即係時常會更換一啲即係可能好味啲嘅嘢食啦，就比以往即係淨係好似一包老鼠藥咁樣咧係會吸引啲咯。咁呢一個就係即係以我了解，仲有因為好緊。要嘅就系，因为其实老鼠咧，佢系可以即系能屈能伸嘅，佢哋嗰个骨咧好软噶嘛，所以咧好细嘅窿咧，其实佢哋都捐得到嘅。咁我知道佢哋即系喺一啲街市入边咧，佢哋都放咗好多即系窿窿罅罅入边咧，都会放一啲网咧去会挡住啲老鼠咯，即系譬如冷气槽啊咁样，佢哋就会放一啲好幼嘅网去令到啲老鼠入唔到去咯。 我见新闻稿咧都有提到话，民政事务处咧就系为一啲三毛大厦。就是提供一些一次性公用服务清洁服务啦，他就说其中在南区都做了这个试验计划，就是在这些一次性公用部分清洁服务里面是有滅鼠服务的，这个成效是怎样？再分两钟想你讲一讲先。 这个当然是市民很欢迎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三毛大厦他们很欠缺一些管理啦，是啦，清洁啦，所以其实民政处出这个这个服务呢，其实市民都很欢迎的。咁但係即係當然，我哋香港三毛大廈仲有好多咯。咁啊，而家佢哋只係即係講緊全港都係唔夠五百棟嗰個服務。咁我希望政府其實即係如果呢個服務係可以幫到市民嘅話咧，我希望佢哋可以即係喺呢一方面嗰個資源加大力度咯。Okay. 但呢個一次性嘅滅鼠公用部分嘅清潔服務，包括嘅滅鼠服務，有冇用到頭先講啲高科技？ 我相信佢哋應該就唔係話。擺一個，因為頭先講嗰啲滅鼠器咧，都係幾 大型嘅，係啦，一大舊嘅。咁所以三毛大廈，你知道好多時有陣時佢哋啲樓梯都係比較窄啲。咁我諗佢哋會即係會揾翻一啲比較即係適合啲，譬如可能新型嗰種老鼠膠啊嗰種咯。但係即係如果去到或者係要放嗰個用科技嗰個感應器咧，就真係要人流好高嘅地方咧，先至可以應用得到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家沛，同你傾到呢度。陳家沛咧就係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嚟嘅，同我哋講到一啲防治鼠患嘅情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一度啦，聽日再同大家見面，拜拜。